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佩芬，好久不见啊，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哎，说到你们台湾的政坛，他又出事了，就是这个很突然，这次 真的是 王玉琪突然之间昨天下午是吧，开新闻发布 会， 原因呢就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他的这个案子呢是有了一个定案了，可以说最后呢是决定不起诉他。之前说这个人基本上是大陆派来的间谍，说他是 共谍 是吧，但现在发现他最多也就是泄密都算不上好像。 对，按照检方的认定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文件或者正常的文件，不算泄密。但是呢这个王玉琪还是认为他其实涉嫌了泄密，有很多文件即使是普通文件也不应该泄露给陆方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都是就是王玉琪他愤愤不平，因为最开始呢是王玉琪他跟台商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这个事情好像很蹊跷，就说这个张显耀这个人有问题。他后来就被人解释成说这可能是政治斗争，就因为要想把这个张显耀给他弄下去，但是又没有更好的理由，所以就找到共匪共谍这么一个事儿来想摆他一道。但最后呢没摆成功，人家就比喻说好比马英九跟王金平之间是吧，你也找一个什么官说，但最后呢你反倒砸王金平不成，搞得自己的没法收拾。后来王玉琪在记者会上听得出来言辞非常的激烈哈，表情呢也是很愤慨，意思就是呢很不平。他就说张显耀的所作所为或许回避了法律责任，但是他作为一名政务官，尤其位居两岸事务这么重要的位置，已经超越了他的本分。那他说今日辞职负责的结果本人无怨无悔，他负的是政治责任。我们来听一下在昨天的突然之间召开的记者会上，王玉琪台湾陆委会主委他的原声。 就算我无法认同检方的决定，但是基于对司法的尊重，我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从检方的不起诉理由中显示，张显耀的确涉及在与陆方谈判前泄露谈判内容，将机密资料透过一名台商转交陆方，以及透过国内一家企业所供养的民间助理处理涉及国安的政府机密资讯等行为。针对检方认定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未达违法程度，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本人非常遗憾。虽然无法认同检方的决定及理由，但是因为本案处理过程引发社会纷扰，本人愿负起政治责任，请辞陆委会主委一职。 好，辞职了。其实最近辞职的还不止他一个 是吧，之前 金普聪 是所谓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那你看他的这个辞职，我怎么觉得没那么简单，就不像他说的仅仅是因为张显耀的这个案子呢？ 刚刚你听那个原声，如果你不讲这是一个什么新闻线，我还以为是一个朗诵比赛。你不觉得挺好的？ 这确实义愤填膺， 其实老实讲 还是文弱书生的感觉。 但刚樊素讲说，其实昨天老实讲这个新闻出来大家都很震惊，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老是觉得像看到这种东西我都很麻痹，就是你觉得哎，就又来了之后，你其实你很多东西你会觉得 身边没人了。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很认真的去检视这里面的问题，它其实还有很多后续，就是甚至说这种事情如果以王玉琪昨天这么愤慨的一个角度去讲，这里面有太多你可能去影响到制度跟这种可能执法层面的事情，那怎么可以你辞职就算？你应该要打死他打到底啊！这不是你辞职就算，这是影响到未来的事情。 不想负责任了， 对，可是 没法负责任。 如果这事这么严重，这怎么就这么算？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看这种东西，你真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就是特别无力。无力是第一，你就是如果你要叫他叫政治斗争的话，就是这就当初你砍一个王金平你没砍死他，就是哦好了，然后就现在没了，现在你要砍一个张显耀，最后也是这样的结局。 嗯， 好，那又回到刚刚讲的，如果他是一个你真的觉得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嗯， 那马英九应该是请立，就是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司法说你调查没事，我应该要准备所有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人确实是泄露机密嘛。 嗯， 可是辞职就算了，所以你要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究竟是政治斗争还是说他是什么，老实讲我觉得作为他真的很无力，因为真的不知道这那你只会从里面不断的看到很多个体户的名字，今天可能是张显耀，可能是王玉琪， 嗯， 可是说真的他们之间你喜不喜欢彼此或是你很喜欢彼此，这关台湾人民什么事？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做这件事情未来两岸这中间还要怎么走，或者是说那这是制度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越矩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关乎于整个政府的嘛。 就是感觉现在台湾政坛很多人你说辞职也好或者他怎么着也好，他都是一种意气用事， 嗯， 或者显得很小家子气，那至少你给的理由是这样的，就像佩芬刚才分析说的。而且我发现台湾媒体也经常会爆一些料吧，就说到这个张显耀和王玉琪之间本来两个人关系就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王玉琪他是学者出身，他是政治学的博士，你说本来好好的待在学校里面他应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教授，但是呢他一进入这个政坛，你就跟这些政坛上面的这些老姜有可能是老油条，你就风格太不一样了。像那个张显耀他们就说吧，他是宋楚瑜的人，就经常呢这个马英九他有的时候做事可能也不那么漂亮，他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个张显耀，然后呢张显耀呢他也有点这个狐假虎威的意思，可能就说我们这个王玉琪知道这个事之后呢也会跟张显耀也说，他说我们马团队跟你们宋团队不一样，我们是不随便和媒体接触的。就你看他已经是把这个搬到台面上，就你是他们的人，我是我们这边的人，你就感觉上他整个团队都是非常不团结的，所以你很难避免外界有这个你们这次又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恶果这么一个联想，是吧？ 可是你说宋团队，对，确实张显耀就是2000年宋楚瑜后来自己组亲民党的时候，那时候张显耀是他的人嘛。 嗯嗯。 可是到后来就是亲民党整个视为的时候，就大家为了要选立委这一块，就大家都还是就是他也投入到国民党嘛。 对。 所以你要说他是宋团队，他曾经是，可是，在那个时候他选择就是披上国民党的战袍的时候，说真的，我觉得搞不好老宋其实心里是有芥蒂的，真的会觉得当时你们在我大的时候你们都倒向我，可是在我弱的时候你们又倒向了国民党。 嗯， 我觉得你要说他真的是说他曾经是，可是你说现在我觉得未必一定是这么样， 也不知道还是不是。 可是反倒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如果你就不管他们就是这铺排，你以他的一个政治过去的历练来说呢，确实你说要放在主委这个位置，可能张显耀的不管是人脉 对 或他过去的经历上面都比王玉琪强很多。 嗯， 那也可能你说包括我可能觉得可能也许在大陆方面的话，很多时候你这个交往大家是要在一个经验上面，而如果你说一个你连台商都没认识半个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我谈两样事物，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不是一个就那种感觉，不是好像你摆着这个人上来好像不是太尊重这个位置的感觉。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那当然王玉琦最明旗帜鲜明的他就是很正派马家军的就是马英九马系人马嘛。 嗯。 可是那当然他放上去的这第一天，其实你说他会引发什么样的争议，其实我觉得大概在第一天你大家都可以知道。对。后续一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 好，那其实关于到底是为什么不起诉张显耀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之前这个案子在台湾可以说它是引起了一股这个跟一个炸弹扔进台湾政坛的那个感觉，也是突然之间，而且张显耀他本人的反应也是相当的激烈，甚至他后来也是用很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说比较白色恐怖，而且在他跟他母亲去世的那个时间点还是卡在一起的，相当于他就最后都没有好好的送他母亲一程，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给他纷纷扰扰困扰了非常长的时间，半年多的时间。好，那我们来听一位台湾前这个国安系统的人员，他是国安是这个退休的一位上校，退役的一位上校，以前在国安局任职，那从前也是在法国方面也进行过很多情报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来听听李天铎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个事件的，为什么没有给他上诉。 我根据出现的这个资料来看，就是说之前张显耀 是有被监听的， 嗯， 可是他们在问，在监听的过程当中，他们把以前的监听资料调出来看，并没有泄密， 嗯， 但并没有像王玉琪所讲的他有重大的泄密的事证， 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台北检方还是认为张显耀泄露了一定的信息，但是为什么他们认定这些泄露的信息不是危害到国家安全的呢？ 这点我是完全不能够同意，说什么检方讲的这些事情，因为张显耀是主要的谈判的人，他是主要负责谈判的，那么呢，讲有些事情，不管是谈判的伎俩也好，或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不能说凡事都去请示。那么这些东西是这些检察官他无从判断的，所以他认为就是说是按照大小来判。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笑话，完全是因为他的主管不进状况，外行乱斗。 嗯。所以您认为他这种信息的泄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谈判的手段？ 那个本来就是你谈判不能说你在那边谈判的时候所有事情都要大小都要去请示啊，那有些范围根本无伤的，那我今天讲出来呢，让你能够今天能够做什么，这个是谈判的事情呢， 嗯， 哪能说大小二郎是都要去请示的，这个也显得是王自己本身不 进 状况。 嗯，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因为马英九先生他是站在王玉琪这方，认为其实张显耀是有泄密的，所以您是怎么看为什么王玉琪和马英九先生就一致认为他还是有泄密的嫌疑的呢？ 马英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金溥聪已经回来当接国安会的秘书长，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事情的发动是王玉琪发动开始，王玉琪之所以发动是认为张显耀超出了他的范围，甚至于有很多事情没有让他身为主委的让他知道。那第三个，那王玉琪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说有台商跟他说，也有人跟他讲，但是这种话他的行政历练跟经验都不够，是不能拿来当做法庭上的陈情证据的。 嗯， 那他以前为什么不去跟马英九讲？那是等到金溥聪回来以后，他跟金溥聪讲，那金溥聪当然支持王玉琪，因为王玉琪是他的学生。那马英九自己本身也脑筋不清楚，因为他是总统，他就很多事情他也没有按照规定，他直接交付给张显耀去做，那等到张显耀出事的时候你又不出来挺他，没有这种主管也没有这种老板的。检方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一定会起诉他的，就是没有证据，而一个主观你的部首出现问题，你自己不懂得约束教化他，而闹出这样的事情，闹成共谍案，闹成国际间的大笑话，这个是马政府最悲哀的地方。 好，听得出来这个李天铎先生也觉得这很不应该发生，而且呢发生之后呢显得各方的处理呢都不漂亮，甚至沦为了一个笑话。那确实也在台湾很多的人就认为王玉琪他也只是奉命行事，他说是奉的马英九的命，所以这次呢他出来所谓的辞职也只是为了防止这个大火以后是往他老板身上烧，他先在前面挡一挡。所以你看马英九这时候的态度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他还是挽留他。所以呢现在王玉琪虽然自己说要辞职，但其实呢还没有得到马英九的批准，还不算真的可以走。 对， 所以大家就说像南方硕先生他就认为可能最终也不会让他真的是辞呈，就像大概闹一闹，后来马英九还是需要他，就估计最后还是会留下来。 对，缺人以为 今天不是都已经有被就是名单接任的名单都出来了， 是 夏立言，就是台湾军事部门的副部长 哦， 对， 就已经说你还是就走就走吧，也没有什么必要再挽留了，他自己也在也一年多时间也就走了是吧，所以可能也没什么必要。好，那到底这个王玉琪辞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他？其实我自己都 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完全相信他仅仅是因为这个事件，因为你如果跟二月七号的那个本来说要王玉琪跟张志军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在会面嘛，时间推迟，当时你会觉得哦，可能是因为复兴空难，但发现这个事儿他把他联系在一起之后，我是觉得是不是前面他们已经有所铺垫。那我看到台湾中央社昨天也爆出来说其实大陆这边已经是先行知道王玉琪要辞职了，就可能因为我知道你要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会面就推迟，又刚好遇上复兴空难，这个又成为一个最绝佳的理由，就你没有办法去反驳和质疑他。好，那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哈？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呢还有几位台湾的政坛的专家来帮我们一起来分析。三立化新闻，等会儿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王玉琪辞职的故事哈。那背后确实很多故事，那现在非常多的演绎和猜测，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他的下属王玉琪，他是陆委会的主委，下属呢是副主委。那王玉琪认为他的副主委呢是做了一些他的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跟大陆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好像是泄密了。那最后呢是泄密呢，是把他打造成一个像间谍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后来失败，因为发现证据不足，那这就搞得很难下台。那我们接下来听听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主任杨泰顺教授的分析。那问问他这个背后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所谓的派系斗争、政治斗争的问题。 我想还不至于到宋跟马之间的政治斗争啊，那只是这个王玉琪他个人对组织管理上面他的一些看法啦，啊，那他觉得说在张显耀的这些有些作为上面呢，这个让他这个没有办法做领导统御嘛，啊，那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之前也传出来过说这个张显耀其实每次到大陆跟这个大陆的这个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啊，总是会帮宋楚瑜带上几句话了。 嗯嗯 啊，那这个对王玉琪来讲，这个你是国民党执政下面的一个政务官啊，那你帮这个其他的政党来带话啊，那或者是问候啊，那对这个王玉琪来讲，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这个行为。可是这样子一种状况，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题目来把张显耀辞退的话呢，恐怕又会引起岛内的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纷扰啊，所以就用这个比较其他的议题啊来迫使这个张显耀去职。那另外呢，王玉琪先生他本身对张显耀之间的互动啊，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完全是一种私人情绪上面的问题啊。因为从我们内部的了解啊，这个张显耀到职之后，他自视自己在两岸关系上面呢，经验丰富啊，那这个资历也比这个王玉琪要来得深啊，所以王玉琪被任命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之后啊，这个张显耀显然在有一些领导上面或者是在互动上面呢，对王玉琪不是那样的尊重。啊，所以使得这个王玉琪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再接受啊，这个张显耀跟他一起工作，啊，那现在这个马英九总统府这边呢，这个发表谈话就是说支持王玉琪啊，那基本上也是基于整个团队的这个考量了啊。那如果说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因是事实的话呢，啊，那当然你的一个做主观的这个跟下属的互动之间呢，啊，那有一些障碍的话呢，那这个任命你的这个总统啊，他当然他必须要支持你啊，否则的话整个团队大家就会觉得没有办法说形成一个团队嘛，大家可能就分崩离析了啊。可是这边发言的支持呢并没有配合啊，就是说 当这个整个案子在过程当中啊，曾经也提到说，国安单位是不是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啊？那你总统府是国安单位的直接的这个负责嘛，直接的领导嘛，啊，那你如果说你支持的话，你是不是有行动上面啊，或者提出一些确切的证据啊，来支持这场官司啊？那显然也没有做到，啊，所以这个支持其实在我们来看，只是一个精神上面的这种喊话而已啦，啊，否则的话，这个案子应该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就是马先生他的这个领导的风格啊，那么他对下属的一些授权啊，恐怕让他跟他工作的人做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了。那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哪个部会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那往往就由这个部会的首长来独立的承担啊，那并没有说整个政府或者整个党啊来作为他的一个后盾啊，来帮他这个应付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或者是危机。大家在看这个很多的工作推动不下去的时候呢，就难免兴起这个不如归去的这种想法了。那包括他最亲信的这个金辅聪先生呢，那虽然说他也提出一个蛮有说服力的一个健康的理由啊，说他要离开啊，可是这个政坛上面也传言，就是说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半年里面呢，这个马先生跟金先生之间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意见上的不合。那这个意见上不合可能也是让金先生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到这边呢，就离开这个政府，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也跟这个不无关系了。 好，所以呢，台湾发生什么样的政治纠葛也好哈，最后落脚点一定是马英九的错。 对， 就说哎呀，这个去意已决，你搞到当你的下属都很不舒服，而且你发现他的这个管理的风格，他可能会复制，就像病毒一样蔓延。你像这个王玉琪，他可能本身坐在这个位子上，估计也坐的不是很安心， 是 因为毕竟大家都盯着。你看张显耀，他原本你看他的这个背景，国安人才，以前担任过立委，又是兼海基会的秘书长，所以他对内外啊，大陆和两岸的局势的掌握，他比王玉琪强太多了。就是说，你作为他的上司，其实你根本是罩不住他。所以呢，就大家觉得这也是你从人之常情的那个逻辑上来分析，他可能确实想找各种机会把张显耀拉下来，但同时又显出他的一种性格，也可能跟马英九很类似，就显得比较小气，是吧？ 但问题是，马英九他经常做的也不对，当老板的经常越级去找你直接下属的再下属来办事情，然后还不跟你的直接下属汇报，然后你这不是明显要把中间这个人架空吗？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在这个事儿上，你看一方面我把你架空了，后来我又帮你来找回场子，然后这场子长得又不漂亮，其实就是把中间这个人陷到了不仁不义的一个地步。 嗯，可是对于这个东西，我新闻其实这两天不是有一回，就像王玉琪昨天有讲说，以他所了解的马英九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哦， 就 所以这还 不 一定是真 的。然后昨天就是马英九办公室其实也有回复，就是绝无此事。 嗯， 就是如果马英九自己看到这个新闻也会非常讶异，对。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没有这么难，就是没有可能变罗生门。因为说真的，张显耀说的原文应该是说，有些时候马英九会直接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嘛，专案交办嘛， 嗯， 那这种东西电话打过来其实就有通联记录嘛。其实如果要查个真相，马英九到底有没有这个就直接找张显耀，其实调出来其实很清楚的。 哎，问题是找了又怎么样呢？就真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弥补，可能他一定，我觉得找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是， 那你往你夹在中间，你真的是像这么敏感的是所谓的架空吗？可能我为有的时候为了保证效率，我事后我再通知你，可能只要事儿办成了不就行了吗？ 可是现在的外界的观感倒也不是说这个越不越前，而是在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打这个电话上面，其实张显耀跟王玉琪跟马英九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嗯， 这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就是政治上面比较难，就是说谎嘛。 对， 因为如果马英九你真的打了，等你现在你所有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张显耀说谎的话，其实一定有一方说谎。那对于一个政务官，就是领人民纳税钱的政务官，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去忍受的。可是我反倒觉得在这件事上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几个，我觉得政治有时候就是好玩，就在你每去每一个解读你都可以扩很大，就是你看到这新闻，看到各方面的回应，我会觉得其实这时候国民党还挺低调的，就是朱立伦奇怪好像静悄悄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好像跟马英九完全没关系的，这个国民党马英九是马英九。然后这时候你其实也会看到马英九其实本身这个角色也不见，虽然你会发现哎，其实好像就是办公室这边有人发言人出来挺王玉琪，可是马英九你呢？我记得前几个礼拜看了一篇文章，王建壮先生写的，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在其实在九合一之后，马英九就是输到 魂都散了，然后现在你会发现他魂都没回来。 嗯， 就你这个人，其实 他可能一早也不想干了。 对，就你会发现这个人去了哪里了？他没有在任何的推进上面。然后之前你说很多行政院的一些空缺的官员也没补上。 嗯， 然后就是文章出了之后才陆续又公布了几个，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形容挺到，就 他已经自暴自弃了， 魂飞魄散。所以其实你说我们私底下开玩笑，刚刚李天铎大哥说了说马英九就是脑筋不清楚，其实你不是泄露机密，这就是对元首的智商怎么可以泄露？其实这中间真的挺，所以还是很无奈。 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死无对证，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涉嫌到机密的，所以很多内容都没办法公布出来，所以大家也没办法真的去追究说这个东西到底马英九打了电话跟张显耀说了什么，或者王毅。其实这中间又说了什么，所以其实大家都发现就是这几个政治人物在台上互相指责然后互相退位，但是呢这真的没有办法去查到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哼，而且另外一边哈，你如果从这个大陆方面来看的话估计也是够头疼的。你说台湾这些管大陆事务的人也跟走马灯一样一直换，所以现在大陆这边的反应呢我们也很关心。那当然大陆可能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今天早上国台办就开这个例行的记者会的时候呢也当然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发言人马晓光呢他就说对台湾方面的人事变动我不做评论，又说呢人事变动不应影响机制运作。那确实你说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现在已经他希望是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沟通机制嘛，你像前面王章辉他已经有过两次，那第一次在南京我记得是当时是二月份，就去年的二月份，那第二次是六月份，是张志军就去到了台湾，当时他没有去台北，所以外界也在猜测哈，就是说这个行程安排他是其实有很多的深意。那本来是觉得第三次估计是要更加的深层次的这样一个讨论了，但是突然之间这个跟你对接的人突然间又换了，所以这搞得大陆也可能有些措手不及。那说这方面的人士当然他官方讲他不会影响，因为他是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化的这么一运作，但是实际上他会不会还是牵动的某一些人的神经，那我们等一会儿呢再休息回来之后来听听专家方面的这个解释。那等一下呢我们连线的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是蓝轩，来听听他的分析。三点快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那王章辉呢其实刚好在这段时间哈、是周年，今天刚刚好是算起来2014年的2月11号张王第一次会面在南京。那么就在周年之际呢王毓淇宣布辞职，也可以说是为张显耀案做了一个了结，那其实也成为第一位任内主动请辞的陆委会主委。那么一年之间我们也是看到两岸关系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王毓淇也从创造历史到很无奈的下台，那中间有非常多冷暖变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哈。那到大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位台湾资深的媒体人蓝轩小姐来听听她的分析。蓝轩小姐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那王毓淇这次去职我们就很关心，一年多以来看到两岸关系在不断的变化，那她这一走会不会给两岸关系可以说是泼了一盆冷水，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认为变化是应该不至于啦哦。那如果说真的是起诉了张显耀，可能冲击相对来说反而来得大，因为张显耀毕竟呢，在过去这段时间，他扮演了更多的是一些实质上的谈判代表的角色，而且涉及上手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也好，互动也好，可能的合作跟交流也好更多。那如果说确认了说张显耀他可能涉及到了泄密，涉及到了共谍案的话，那么他过去所谈的这些 相关的事情，或者正在进行中的，他可能因此的可信度啊，跟他的一些公信力，跟可能甚至的法律效力，可能都会因此被推翻、被质疑。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对于现在甚至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来的呢，缺乏了一些信任啊，它的影响可能是来得更大的。所以呢，其实不起诉哦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曾经参与过的，或者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两岸的谈判，我认为对于谈判代表来说，跟可能他的一些两岸啊彼此之间大家的一些信任度来说，反而是一种某个程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直接或间接的保护。那只是说，当然王玉琪他过去之所以会被任用，其实是对于马英九来说相当信任的一个他的左右手。那所以呢，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内，他短短的时间折损了两个可能跟这个国安层次有关的金溥聪跟王玉琪。那未来他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找到他同样可以这个足堪大任，同时受到马英九充分信任的人来执行两岸之间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交流问题？可能这部分的话呢，在包括台湾内部的质疑来说也好，或者说呢这个人选本身的挑选上面来说也好，当然也要大陆方面可以信任啊，那我想这部分当然是另外一个接下来的问题。 但是这次王玉琪请辞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马政府他是有出言挽留，但是这种挽留和之前马英九的政府团队其他的高层离职的时候那种挽留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的强烈。是不是马英九本身他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让王玉琪辞职，然后给整个事件一个完美的落幕呢？ 对，我想这个慰留这件事情啊，其实慰留是都有了啊。那至于说到底真心假意与否，或者是说它的强度如何，比较难去判定。但是我相信，对于马英九政府来说，他会非常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可慰留跟王玉琪可续任的空间，坦白说事实上是不大的。因为呢，一开始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初，包括王玉琪本身对于张显耀的指控，而且他非常的指证莉莉，而且他曾经一度啊，把这个事情高达到叛国这样的一个层次，都已经说出话来了。那同时呢，到后来的事件发展，包括金溥聪被拉下水，说他也去背书了王玉琪的认定。那甚至连马英九总统他自己都站到第一线去讲到说，这件事情就像是一棵树一样，里面发生了有害虫。事实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啄木鸟一般的啄出害虫。所以呢，等于说马英九也背书了对于王玉琪指控啊这个张显耀他的一些泄密的状况。所以呢，现在的司法却等于是还了这个张显耀一个清白。那如果说连马英九都介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却没有办法去处理王玉琪，却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给一个张显耀更清楚的公道，那我觉得政府本身的行事作为会遭到更大的质疑。就是说你马英九自己出来说他是泄密的，但是司法去打了你一耳光，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还不认错，你主要的主事者的王玉琪还不下台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的抨击声浪，或者对于马英九当初为什么站到第一线指控，包括他自己本身用人的包括一些他执行的一些相关事件的手段上面的一些处理，我认为他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跟后坐力会来得更大的。我觉得对于马英九来说，他即便在形式上或者他心里面真的想留住王玉琪，但是目前的整个事态发展，我认为他的可能性都不高。 那其实我们看看马英九身边他的以前的一些所谓的亲信哈，算上王玉琪，再算上金溥聪，一个个都离他而去。而且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呢，似乎马英九他的角色呢非常的淡。那我就很好奇，在岛内大家的这个舆论，会不会觉得马英九也应该出面说点什么，做些什么？ 我想这个事件的进行啊，我认为其实都还没有到结束。即便说王玉琪他今天下台了，即便找了一个接任人选真的补上了，那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两岸之间，或者至少陆委会的这个位置上面来说，工作不至于间断。但是呢，对于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真的这么单纯，就包括主持人问到的，就是说是不是好像这个处理起来云淡风轻都没事儿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还会有一些后续，包括是不是要马英九出来说的更清楚，或者透过什么方式还原真相。因为到今天为止啊，其实像是张显耀过去曾经在亲民党待过，所以亲民党的人士呢一直替他抱非常大的不平，认为说呢这样的个冤案啊本身显示出来马英九政府他罗织罪名这样的手段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那对于民进党来说，他们更加质疑的是说这件事情不可能是这么的单纯，看起来马英九似乎还在弃车保帅，想要掩盖部分的真相跟事实。所以我认为确实哦，就是说对于整个的事态来说，他还有可能会发展的空间。 嗯， 那马英九是不是会出来去说明，我觉得要看他可说的部分有多少，跟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复杂程度是不是距离目前看起来的这么单纯，交付的可能都是一般的所谓公文，这件事情我想对于马英九来说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啊。 嗯嗯， 那 OK， 所以呢这个事情确实啊，包括像是金普聪，包括像是王玉琪，他们接连下台，在表面上的理由都好像是言之成理啊。像是金普聪他是因为身体的关系，那事实上他在他正式请辞之前，确实他也在上个礼拜才动过一次心脏手术。 嗯， 嗯， 那也放了几支支架，那他的家人一直希望他不要再继续的在公职上面任职，也是一个事实。 嗯嗯， 所以好像你用身体的理由、健康的理由来做说明，好像也不为过。但是毕竟啊，那这个王玉琪更不用讲，我们刚刚说过了，整个的时空跟他过去的这个事态发展，他其实也很难有不辞职的理由。 嗯嗯， 但是毕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马英九的左右手，那会不会对于金普聪来说，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包括今天舆论啊，也还在谈论，就是说这个时间蛮近的，会不会事实上对于金普聪来说，对于马英九来说，他们掌握了若干可能彰显要案不起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嗯哼， 也因此这个事件当中相关的两个人，一个是王玉琪，一个是金普聪，就金普聪他就也顺道的借着他这个生病的理由，也就一并的先请辞下台走人。 好， 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想可能他也必须要留待后续更清楚的去把它揭开来谈，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疑点有待厘清。 好的，非常谢谢蓝轩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嗯，谢谢。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资深的媒体人蓝轩小姐，是帮我们的梳理了哈，那这次事件背后的一些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我们要再去进行思考的。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那说到两岸关系呢，有人也觉得哈，可能因为毕竟是这个机制它已经确定了，如果以后常态化的话，所以不管换什么人，大陆方面应该都是不怕的，可能也习惯了。台湾政治确实它一直就是这种方式。那我们要不然再来听杨泰顺教授来说一说对两岸关系他是怎么样来判定的，这次如果真的要说影响的话。 那我们晓得说，本来预定这个七号要跟这个大陆的这个张志军要进行金门的会谈嘛，啊，那如果说在这个官司的情况之下，王玉琪继续还是主委，就是由他上场做主谈了，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恐怕也不太适合了，啊，所以那个会议也延期啊。不过王玉琪对外声明是说，这个会议的延期跟他的这个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决定是无关的了哈。不过这个从这个来看呢，我想这个总统府这边应该也不会勉强把这个王玉琪留下来啊，然后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两岸互动上面产生一些彼此的不信任啊或者猜忌啦 啊这个，所以我想总统府发了这个声明呢，并没有像过往对其他的这个政务官呢这么强烈的一个慰留的动作啊，那也只是虚应一下故事而已。 嗯，那这件事情对两岸关系除了张王会暂停之外，因为其实台方是说这个张王会暂停是因为复兴空难，然后跟这个王玉琪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免不了也会多少有一些影响，对吧？ 你说巧合也好，说是故意的这个安排也好了啊，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其实对台湾这边来讲也是蛮好的了啊。就是假如说巧合，就是因为复兴空难使得这个张王会延下来了， 嗯 啊，那正好这个事情的发生啊，使得这个国民党这边或者是台湾这个当局这边呢，可以对这个事情再来做一些比较妥善的安排 啊，免得说大家见面的时候啊，彼此的这个各自政府的这个信任度不够啊，那恐怕这个谈话也没有办法有具体的成效啊。那所以如果再换一个人啊，比如像现在我们了解就是换现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夏立言先生呢、啊、来担任。那夏立言不管是在外交体系或者在国防体系或者在这个两岸关系他比较薄弱了啊，就各方面的资历啊其实威望都蛮够的啊。 嗯， 那可能由他来谈，可能就会使得这个将来的夏张会啊这个层级自然就可以得到一些提升。那王玉琦现在自己的这些内部的纷扰不断啊，恐怕会就是各方面会对这个会谈的这个期待啊自然就会比较降低嘛。那比较降低的话，这个当然对双方来讲都不好啊。所以我想这个时间点啊或许是巧合了，可是就算是巧合的话呢，其实对整个局势的发展来讲，我认为也是蛮好的一个状况。 哎，已经开始叫夏张会了哈、 嗯、 所以呢这个张完会王张会已经成为绝响。嗯，哎，他讲的这个你觉得有道理吗？他说是他其实是好事儿，他意思就是是吧？你听杨太顺的这个意见， 其实要怎么讲？你说每次做一个事，就选马英九上台也觉得是好事，就很多事，我觉得政治它的千奇万变。可是刚刚我觉得综合就是两位就是可能专家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中间有它的难处。就像说，我觉得马英九很尴尬，是他处在很多事情的过渡期，就是一种交接。其实，在台湾领导人他我记得我在节目讲过，他其实不是管就是内部这些，因为行政院长会管内政这上面，他主要就是两岸关系嘛，还有军事还有对外这上面，所以他必须在上面的用人他必须是啊他信任的人。那可是马英九是特殊，是因为他的那个所谓马家军的这些人，他未必在台湾的政治上面他有足够的圆融的人脉，那也未必得到就是中国大陆的信任，在这上面都比较薄弱。所以在你看马英九刚上台的时候，他用的很多可能还是比较资深，也许江炳坤这样的就在对岸上面就是交往比较多的人。可是我相信马英九你说信任江炳坤绝对没有他信任王玉琦来的这么直接，或金普聪。所以他在这上面的磨合期，就是他找这个信任的人他也未必能够得到对岸的信任。我觉得他在这个过渡期，还有马英九他的性格，就像他第一任的陆委会主委他用了一个赖信元、 嗯、 就是一个深绿的， 他还是个独派的、嗯、 对。所以他用，我觉得有些时候马英九就是因为他太过想太在乎某些，他要用一个门神，所谓大家都说他亲中，那我放一个绿的你总不会说我亲中吧。可是这也造就了很多其实他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所以我所谓说马英九的尴尬跟过度，是因为他有很多他想做，可是他因为太在乎外面或者是对岸怎么想，所以他在放这个人的时候他又有很多的顾忌，所以就会造成到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未来特别是2016不管是蓝军或甚至可能现在最可能的蔡英文上面，其实在这个位置上的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单纯许多、 嗯、 可是刚刚有讲到其实说真的，像国台办都讲，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制度化的嘛，你换人确实不会。可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最不信就是最让他没有安全感，倒不是说这个人就是换的是不是流水席这样的换法无所谓，谁来只要制度化，我觉得是对台湾内部政局的这种不稳定性、 嗯、 你说就算好你是人都不换，我们在这桌上谈了个服贸，结果一个太阳花来就可能就没了，就对于这个政局上面的这种浮动性。所以 对，可能换人还是小变， 我说反倒觉得他所影响都不是说两岸关系实质上什么，而是说那种信任感跟那种热络度。 嗯， 对， 就你看到你说连战区那种哎，跟习近平这种握手，就那种热络度，你已经觉得，就像你说去年年头你问我起码会，我觉得呀会， 嗯， 可是怎么会突然间瞬间变成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你真的很难讲，它就瞬。可是现在最大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台湾内部政局的变化。 嗯、 可是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最，它已经。目标已经不是马英九了，因为说真的马英九他 已经是下一个了， 对，不会是，而且应该是说他现在应该是最可能的。以现在你说联合报前天出的这个民调来说，蔡英文是一枝独秀嘛、 嗯、 包括你说对上朱立伦他都是领先的， 朱立伦都说了不选了， 对，所以呢、嗯、其实他现在可能倒也不是思考马英九这下任期我要怎么样做， 随便你们怎么玩吧， 做不了、 嗯、 所以现在应该反倒是说，如果万一蔡英文这个民党上台的时候要怎么去 接这个球，可能才是现在中国大陆他主要去思考的目标。 其实我特别好奇，对大陆的影响反而还次之，因为大陆真的就像樊素说的，以不变应万变，都习惯了对岸这个来回的变动。但是在台湾内部，你像张显耀在任的时候，其实两岸包括马英九任内，两岸6年多签了10几项协议。那大家会不会想说，这些协议是不是都是通过泄密？因为虽然说否定了，还是有信息泄露嘛，签出来的，会对马英九的过往的对两岸的这个关系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和问号。 就是说他的这种政治遗产，你说他对内可能确实没什么建树，但是对外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所谓两岸关系，他有一个突破，甚至说蜜月期啊，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啊。但你发现他到最后就慢慢的在消耗他原来的积累的这些政治遗产，所谓的寻求历史定位，现在你都不知道他在任这么两届哈，到底有什么是真的是值得拿出来后世可以炫耀炫耀的。 对啊，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这个两岸的关系大进步，到最后了还弄了这么一出，好像一棵蛀虫把整棵树都蛀坏了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刚刚樊素伟点到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两岸牌再也不会是国民党的优势了。 嗯嗯， 历次的选举他打两岸牌大家都会有赢，还有他也不再会是民进党的造 劣势。 对，我觉得他把这个政治形势就是完全的翻转过来，或许大家会检验蔡英文还是会要他有个清晰的两岸政策，可是我觉得两岸牌这件事情已经在台湾现在的一个政治氛围里面，他不会是一个你会觉得很忧心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牌，我觉得他是完全的一个翻转。所以马英九的政绩应该就是把国民党的这个两岸牌的优势给完全给玩掉，我觉得这是他 最大的攻击 最大的攻击。 好了，那说明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版图，因为九合一之后的它有一系列的发酵和延宕。那台湾，所以说台湾的这个新闻的变化，你说放在哪儿它都是最快的。我们老是说新闻一天都现场，但是你放在台湾它可能一个小时都现场，你下一分钟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又会突然间请辞什么的。好，那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儿。再次谢谢佩芬做客，好久没来，以后想你们常来。 对，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